尼泊尔6月7号举行联合讨论会，表示祝贺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圆满举行。尼泊尔的各政党团体、主体思想研究组织的人士和群众参加了讨论会。讨论会上首先通报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举行过程后，一些人做了发言。他们说，热烈祝贺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被推举为朝鲜劳动党委员长。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名副其实是一次胜利者的大会和光荣的大会，对于朝鲜人民和世界进步人民具有巨大的意义，向全世界大大显示了朝鲜人民的一心团结以及政治思想强国和军事强国的威力。